好好高兴又可以回到来贵教会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日很明显要讲的就是拉撒路的复活，我叫他做永生篇。刚才已经读过经文，所以我都不再读，但是大约是讲一讲这个故事的大纲，就是讲耶稣基督，就是讲到拉撒路，拉撒路是病了，所以马大同埋玛利亚就找人去同耶稣基督话：你所爱嘅人病咗。耶稣基督听咗之后好有趣，佢喺嗰度耽误多两日添，然后先至去揾系拉撒路。而当时佢啲门徒就警告佢：，喂，你真系要去揾拉撒路嘅话，你要小心啊！出边有好多人系想你死，佢哋想揾石头嚟到抌你。耶稣基督话：唔使惊。我是会在日头行路，如果在夜晚行路就会跌倒，但在日头行路就必不会跌倒。当他去到拉撒路那里，拉撒路已经是死了是四日，而马大和玛利亚都对耶稣基督讲同一样的话，如果你早点来到，我的弟兄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于是耶稣基督祷告了之后，就使到拉撒路是复活。拉撒路复活了之后，他的坟墓前面是有块石头是挡住，于是他命人将石头攞开之后，就能够见到拉撒路行出来，以致是将神的荣耀是重赞都是归给神。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有一个引言，就是记载在第十一章是一至到二节，是讲到是有一个是患病的人，这个就是拉撒路。相信大家都记得有马大和玛利亚两位姊妹，记不记得马大就是那位是请耶稣基督来到他家 是坐，而且是悉心地照料是耶稣基督，是忙到不得了。但是玛利亚他的妹妹是怎样，就是只是坐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是听耶稣基督是讲话。但是玛利亚都好爱耶稣基督，我们这个经文十一章二节话给我们听，这一位玛利亚就是那位用香膏抹主的那一位，他甚至是用头发是擦耶稣基督的脚，他亦都是非常之爱耶稣基督。今天所讲病了那一位是拉撒路，就是他们的兄弟。在这里讲今天的经文之前，或者先跟大家讲讲是有两节的经文，这两节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是罗马书是十章是九节，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都是讲到是复活的重要性。在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就必得救。我有没有读漏了？读得啱唔啱？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就必得救。好像读漏了些东西，但是一般的基督徒就是记得是这样，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但是信的是什么？是信耶稣基督复活。耶稣基督复活和我们将来有复活的盼望，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之的重要。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话：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若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当然亦都是没有复活。当我们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所信的都是谎言。复活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我还记得当我自己刚刚信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我是跟自己说不紧要啊，有复活冇复活，有永生对我嚟讲系一啲都唔重要。但系而家嚟讲，我完全系改观咗。一个基督徒复活对佢嚟讲系好重要。点解啊？因为我哋有复活嘅盼望，我哋先至能够系活出神嘅荣耀。如果冇复活嘅盼望，有好多时系好难能够活得出神嘅荣耀。以前跟大家讲了很多耶稣基督的神迹，每个神迹都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他是用首尾对偶、首尾呼应来到写成。今天的经文也都是不例外。我们见到第一个首尾的结构是记载在十一章三节 同埋十一章四十一至到四十二节，都系讲到同神讲说话。玛利亚同埋马大当拉撒路病咗之后，佢哋就揾人同耶稣讲，佢话主啊，你所爱嘅人病了，系将佢哋嘅问题系带到主嘅面前。而喺度十一章四十一至到四十二节，耶稣基督自己同父嚟到讲说话，佢话父啊，我感谢你，你系已经听咗我嘅祷告。嗱，呢个同神讲说话就系祷告。基督徒系祷告系非常非常之重要，所以我叫呢一个首尾嘅呼应，叫佢做与神沟通。喺度十一章四节同埋十一章四十节又有一个首尾嘅呼应，呢度系讲出神嘅荣耀。喺度四节话呢个病不至于死，乃系为咗神嘅荣耀。而喺度第四十节，耶稣基督话：你若信，就必看见神嘅荣耀。神嘅荣耀当中又有三个细节嘅首尾对偶，好有趣啊！呢三样嘢同荣耀都系有神嘅荣耀都系有关，但系呢三样事再喺度第二次发生嗰阵时候，个次序系调转咗，可见得系约翰系好细心系写出呢个首尾嘅呼应。第一个同荣耀有关嘅就系延迟。头先讲耶稣基督听见拉撒路病咗，佢系等多两日先至去见拉撒路，以至佢去到嗰阵时候，拉撒路系已经系死咗四日啦。十一章三十九节话俾我哋听，连尸体都发臭。点解佢会延迟两日先至去睇拉撒路？佢就系要显出神嘅荣耀，要等到拉撒路系死咗，死咗四日，而且系发臭，佢先至去使到佢复活。这个就系将神嘅荣耀系归俾神。另外系同神荣耀嘅就系拦咗，有好多拦咗嘅嘢。门徒同耶稣基督话：小心啊，有人要揾石头抌你。当时啲人揾石头抌耶稣基督，就系要拦咗耶稣基督嘅荣耀被彰显出嚟。佢哋想一系就抌死佢，一系就吓到佢系匿埋唔够胆出嚟，系唔想耶稣基督嘅荣耀被彰显。第二种系防止神荣耀系被彰显嘅，亦都系一种石头。这个石头就喺度拉撒路坟墓前边嘅嗰块石头。我哋知道今日，神是要透过拉撒路的复活将这个荣耀是归给自己，这一块石头就是阻住了神的荣耀被人家见到，要将这块石头挪开了之后，人家先见到拉撒路复活，所以亦都是第二个是有所拦阻，亦都是一块石头是拦阻住神的荣耀被彰显。第三样是黑暗同埋是猛，啲人喺度十一章三十七节话，呢一位耶稣基督既然可以系开瞎子嘅眼睛，唔通佢唔可以系使拉撒路复活咩？而喺度九至到十节，哇！耶稣基督话：若果人喺度黑夜行路，就必会跌倒。黑夜同埋瞎子、瞎眼，都系喺圣经入边代表灵盲。耶稣基督就系世上嘅光，就系神嘅荣耀。所以黑暗同埋瞎子都系代表系灵盲，系与神嘅荣耀系相对。今日第三个首尾嘅结构就讲出主嘅爱，系十一章系十一至到二十节，同埋十一章系三十三至到三十六节。呢度系有两点，第一点系讲出主主动嘅爱，系佢自己系去叫醒系拉撒路。虽然喺度十一章三十四节，嗰啲犹太人都叫佢嚟睇下拉撒路已经死咗。但是永远都是主的主动，就好像主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上十字架，就好像路加福音里面所说，主这个人子来到世上是要寻找失丧的人。而第一点，第二点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是能够完全地和我们一起感受，当我们快乐的时候，他会和我们一起欢喜，就是好像十一章十五至到二十节话，由于这个神迹会令到有人相信，令到有人的信心来的，能够增加人的信心，耶稣基督就为了这件事是跟我们欢喜。在这十一章三十三节，说耶稣基督见到当时马大、玛利亚和犹太人在这里哭，为了是拉撒路，他亦都和大家一起哀恸，一起是悲哀。我们信的这位主就是这样的一位主，是主动地来爱我们， 他是跟我们一起欢喜快乐，是一起是伤心悲哀。而全篇经文的重心就在11章21至32节，是讲到复活的信心。例如我们再看看是21至到是32节，我们又见到是另外有一个细小的是守未顿偶在当中，是非常有趣。开始的时候是11章21节和32节，马大和玛利亚两个都讲了一句同样的说话，就是主啊，你若果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必不死。再深入一层就见到11章22节，哇，耶稣基督向神求什么，神都是回避他。为什么？个原因就在到27至31节，因为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是要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一位。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向神求什么，神都是回避他。而另外第三个是到23至24节，是讲到末日的复活。末日复活的时候，马大说拉撒路是一定会复活，而耶稣基督也都在26节说凡信我的人是永远不死。而见到全篇经文最重要的部分就在到25节，耶稣基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嗱，我哋睇见今日所讲出嘅就系嗰四点啊，嗰四点系乜嘢啊？系向神祷告、与神沟通，系指出神嘅爱，同埋就系有复活嘅盼望，活出神嘅荣耀。嗱，我相信今日约翰要同我哋讲嘅就系呢四点。我哋每一个人就系要找住主嘅爱，系要凭住复活嘅盼望，以致我哋系能够系与神继续沟通，系活出神嘅荣耀。这个就是今天的经文最重要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第一个结构，就是与神沟通。我们看到刚才讲是两个祷告，第一个就是马大和玛利亚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祷告，父啊，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所讲。我们知道祷告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非常之重要，但如果我们未祷告之前，你估神知不知道我们的需要？神已经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马太福音六章八节告诉我们，听我们未祷告，神已经是知道我们的需要。但你知不知道马太福音六章八节之后是记载什么事？是耶稣基督教我们主祷文。虽然神是知道我们是需要什么东西，但是耶稣仍然教我们主祷文的意思就是什么？神是知道我们什么东西，但我们仍然都是要向神祷告。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个是关系，是一个与神的关系。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讲说话，是非常非常之重要。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是没有了这个与神的关系。在十一章四十一节，我们见到耶稣基督自己都是祷告，他跟神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时时不住地祷告。以前跟大家分享过有很多耶稣基督的神迹，当他在医治人的前后，当他在行神迹之前，很多时他都会祷告，好像是五饼二鱼，好像是他在水上行走之前，亦都好像今天的经文在这里是使到拉撒路复活，他都是有跟神是祷告。而且他还跟门徒祷告，好像彼得亦都是为我们的信徒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而且他一生人来见到他，当他是受洗，他是祷告，当他是拣选门徒之前他祷告，登山变像他祷告，当他在赫西马尼园他祷告，当他在到最后的晚餐他祷告，甚至在到十架上他仍然都是在祷告，做最后他升天之前都是同为了一些门徒再一次是献上祷告给神。在到希伯来书七章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是祈求。耶稣基督现在虽然是已经回到神的右手边， 他仍然都在帮我们祷告。我们知道撒旦的就是我们的控告者，由约伯记我们看到撒旦是不住地 是控告我们的信徒。你看一下这个释尼又犯罪，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在神的面前不住地为我们辩护，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辩护律师。所以很重要，我们要向主来到祷告，等他知道，等他可以是帮助我们，是将我们的问题是带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亦都不妨是学下马大和玛利亚。有没有注意到马大和玛利亚是怎样祷告的？他是说你所爱的人是病了。我们平时有没有这样祷告？有时我们可能去祷告就会说，哎呀神啊，你知我是几爱你。讲完之后又拗下头，我是不是真的这么爱神呢？若果你是我们要神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爱神的话，我们永远都是有这个疑问，永远都是有这个疑惑在这里，究竟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爱神。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祷告，将我们的问题带到神的面前，是因为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爱神，这个就不同。我们在这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最喜欢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是赐给我们，以致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切信他的人都是所有爱他的人，是包括你和我。神是爱世人，是包括你和我。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可以去到他的面前，就是领受他给我们给予我们的这个是赐予。约翰一书四章十节亦都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所以第一点就是我们讲到，我们是要跟神沟通，跟神沟通我们要祷告，祷告的时候不妨就是试下用马大和玛利亚的方式，就是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现在有这些问题，请你是帮助。这个就是第一点，一个是有复活盼望的人一定是与神沟通的人。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主的爱。我们见到刚才讲到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神主耶稣基督主动的爱，是他先去找或要去叫醒拉撒路，就是好像他是来到世上是为我们被钉上十字架，就好像路加福音所讲，这位爱我们的主就是这位人子来到世上，是要寻找失丧的人。我们是见到以前都可能跟大家讲过，基督教是唯一的宗教，不是说我们去找神，是神来找我们。其他所有的宗教都是我们要做得好，以致我们希望是能够符合神的标准。只有基督教就是不同，就是神来找我们。这位耶稣基督二千多年前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是钉上是十字架，以致我们是能够是得到永生。还不单止这样，他还 是变成了人的样式，甚至是有奴仆的形象，甚至死在十架上。你想想他们，你想想神是有多爱我们。第二点关于神的爱，第一点就是神主动的爱，第二点就是神是同我们，耶稣基督是同我们一起是感受我们的一切。当我们欢喜快乐的时候，神耶稣基督就同我们一起欢喜快乐，当我们忧愁的时候，神就同我们一起是悲哀。经文十一章十四节话，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你读起上来觉得很怪，拉撒路是死了，他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为什么他会欢喜？你要看十一章十五节，这是因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由于这个神迹使到有人相信，所以耶稣基督是等同我们一起的欢喜。耶稣就是这样，当我们有长进有成长，他就同我们一起的欢喜快乐。去到三十三节又不同了，当耶稣基督见到马大、玛利亚同埋犹太人喺度喊，为咗拉撒路喺度喊，佢就同佢哋一齐喊。而 且经文话俾我哋听，十一章三十三节话佢悲叹忧愁。嗱，悲叹忧愁喺希腊嘅原文系 anabrinisato 呢个字。嗱 ，anabrinisato 呢个字喺度圣经入边系出现咗四次，曾经系有两次出现嘅情形系好相似，就系喺度马太福音九章三十节同埋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三节。马太福音九章三十节系讲到耶稣基督系医好咗两个瞎子，医好咗佢哋之后，佢就切切咁系祝福佢，系吩咐佢哋唔好话俾人哋听。嗱，切切咁祝福就系 anabrinisato。同样喺度马可福音一章四十三节，当耶稣基督系医好咗一个大麻风嘅人，亦都系严严咁系吩咐佢唔好同人哋讲。嚴嚴咁吩咐又係 anabrinisato 呢個字。另外有一次喺聖經入面，就係馬可福音一章四十五節，係講到耶穌基督，係講到呢個今日經文入面所講其中一個主角就係瑪利亞，當佢打爛咗香膏嘅瓶，用香膏抹喺耶穌基督嘅身上嗰陣時，有好多猶太人就牛咁眼望住佢，一瓶咁貴重嘅香膏，你居然咁嘥咗就喺到耶穌嘅身上。所以他们对他生气，生气这个字又是 anabrinisato。 有人说觉得很奇怪，三个不同的情形都是一个同样的字。耶稣见到马大马利亚喊伤心，他自己悲叹忧愁，又是 anabrinisato。 耶稣切切地严严地吩咐人不要将他医好他们讲给人听，又是 anabrinisato。 当马利亚将那瓶油是擦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些犹太人见到他很生气，又是 anabrinisato。 希腊文其实很有趣，很多时候一个字可以用一个图案一个图画来解释，很美丽。 anabrinisato 是可以用一个图画来解释，就是一只动物，好像一只牛或者一只马，身上面是负了很重的担，那只动物就在这里呻吟叹息。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图画来解释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就是 很恰当。当耶稣基督医好了这个大麻风病人和两个瞎子，叫他们不要告诉人听，但是耶稣基督是知道一切，你叫他不要说，他一定是会说。你想想耶稣基督当时就是好像那只动物，唉，我叫了你不要说，我想你都是会说的，但是我都要严严地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听。这个就是 anabrinisato。 当玛利亚将那瓶香膏是擦在耶稣基督身上，那班犹太人怎么样？就是好像那只动物百上加斤，唉，这么贵重的一瓶油你走去浪费了它，很贴切。而在今天的经文也是一样，当耶稣基督是见到马大玛利亚，当他们在那里喊，耶稣基督就是好像一只动物，是身上百上加斤，在那里叹息，唉，真是惨，跟他们一起是悲叹，一起是忧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就是主动的爱，耶稣基督的爱就是跟我们一起欢喜一起忧愁。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的那一位，他就是这样的一位爱的主。我们看到，所以如果我们是有复活的盼望，就会怎么样？就会找住这位神的爱，就会是继续与神是沟通。我们看一看是第二个是首尾对偶，就是与神 是活出神的荣耀。这里刚才所讲是有两节经文都是跟神的荣耀有关。第一节就是耶稣基督说，这个病是不至于死，乃是神的荣耀。而在这里十一章四十节又讲到耶稣基督话，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知道除了我们基督徒是要祷告，我们做一切的事都是为了神的荣耀，是吧？在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节话，或吃或喝，我们做无论做什么事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就是为了荣耀神，我们样样事都是要为荣耀神而行。 嗱，我哋不妨睇睇头先话有三件事系同神荣耀系有关。第一件事就系迟延，有好多时啊、我哋先到睇一睇嗱，耶稣基督啊喺度十一章四至到五节话耶稣素来系爱马大和他嘅妹子，并拉撒路。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是仍然住了两天。嗱，呢个就系头先所讲嘅延迟。嗱，呢度好奇怪啊！头先亦都讲过，点解佢听见佢病就延迟两日先去见佢？嗱，如果你有一部英文嘅版本系 New King James 或者系 NASB， 你会见到经文当中有 so 呢个字 ，so。耶稣基督系爱马大同埋玛利亚。同埋係拉撒路 ，so 所以佢係延遲咗兩日，聽見係拉撒路病咗先至去。嗱，好多時我哋見到耶穌基督見到神延遲咗答允我哋嘅禱告，我哋會點諗啊？唉，神唔聽我哋禱告，神唔愛我哋。但係呢度點講啊？呢、這個延遲係因為神愛我哋先至有延遲，唔係神唔愛我哋，係神愛我哋。神爱我们才是将我们放在这些艰难的处境里面，放在这些艰难的处境里面，当我们就要依靠神，当我们依靠神走出来的那件事，就会大大增加我们的信心。如果神是要大大地增加我们的信心，神甚至是要可以将我们放在这里一些不可能来到解答的问题里面，就好像拉撒路，好像拉撒路一样，已经死了四日了，尸体都发臭了，有没有办法可以将它使到它复活？所以神如果要使到我们大大增加信心，会将我们摆在那些极其不可能解答 的问题上，以致我们是会信靠它，以致当我们走出来就会大大增加我们的信心。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要学习的就是不要用我们的处境来到解释神的爱，我们要用神的爱来到解释我们的处境。怎样是用处境来到解释神的爱？当我们见到处境是 不如意，当我们见到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解释神是不爱我们，这个就是用处境来到解释神的爱。怎样是用神的爱来到解释我们的处境？就是我们坚持神是爱我们，好像今天的经文所讲，他就是因为爱马大玛利亚，所以他是延迟了去见拉撒路。我哋一样，当我哋系用神嘅爱嚟到解释处境，就系、是、因为神嘅爱，所以我哋有困难，以致我哋喺到我哋嘅困难当中，就系、是、要揾神俾我哋嘅旨意。呢、这个就系我哋所要做。所以我哋再一次要学习，就系唔好揾处境嚟到解释神嘅爱，要揾神嘅爱解释我哋嘅处境，同埋要系寻找神嘅旨意喺其他嘅喺其当中。嗱，呢个就系延迟同神嘅荣耀有关噶，就系、是、当神延迟，就系要彰显佢嘅荣耀。吓、啊，我哋就系要知道呢啲全部都系因为神爱我哋。嗱、啊，第二个同神荣耀有关嘅就系嗰啲拦阻嘅石头。第一个就系嗰啲人要揾石头嚟到抌耶稣基督，系要拦阻耶稣基督嘅荣耀系被彰显出嚟。你知唔知道而家甚至而家？仍然有好多人想揾石头系抌耶稣基督嘅，电视有好多媒介咧，有好多唔信嘅人，佢哋都好希望系揾到石头可以抌耶稣基督。当我哋基督徒系做错嘢嗰件事，就会俾佢哋捉到把柄，就会系用石头系抌耶稣基督，唔系抌你同我啊！我哋做错事，系耶稣基督嘅名誉系受到损毁。我好多时都系好希望同我嘅外父系传福音。但是当我一开口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他说你看看那些神父怎样性侵犯那些小哥，你看看那些是牧师那些丑闻，你叫我怎么信？你叫我怎么信？这个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做错事的时候，就会被人是找石头是抌耶稣基督，以致耶稣基督的名受损，以致他的荣耀是受到是污点。另外有一种石头，这种石头就是遮住了神的荣耀，是不能够是彰显出来。 嗱，好似而家有好多时，我哋都系嘅，我哋自己嘅生命当中，我哋好多时都系遮咗耶稣基督嘅荣耀，只人哋睇唔到。我有好多同事，佢哋都系基督徒嚟，但好多时佢哋都唔肯讲俾人听佢系基督徒，或者话俾人听佢基督徒嗰阵时好细声，我系基督徒嚟噶，好似系啲唔见得人嘅事，好好惊。点解啊？佢哋惊，如果上司系知道佢基督徒，如果上司系歧视基督徒，唔中意基督徒嗰阵时，佢分分钟系冇人公家，佢分分钟可能连职都冇得升啊！都系唔好讲俾人听，唔好咁大声，细细声话俾你听。我个女喺新近两个前两个月揾到份工，吓佢好开心，好中意呢份工，系同间日本公司系做嘢。佢两个月前同我讲，佢话爸爸，佢话好多时我好想喺度同同事一齐食嘢嗰阵时系借饭。但是同事都不是基督徒来的，很多时就很吵，而且他们都是成日跟我讲嘢，以致我是没有时间可以是借饭。我跟他讲，你要继续借饭，短一点都好，但你一定要借饭，你给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以致你的荣耀，耶稣基督的荣耀可以透过你是给人看得到。有一间 high school 叫做 Oneida High School 在 Tennessee， 他们是有一个是传统，就是打波之前他们一定是会念主祷文。这个传统已经是有成八十几年的。1930年开始他们就是念主祷文。每次打足球之前他们都念主祷文。很可惜这件事就被 ACLU 是知道了。ACLU 是非常之反对基督徒的一个机构。他们即刻就去到那间学校就跟他们说，你们不可以祷告。国家同埋教会系要分开嘅，你点可以喺度搞喺度学校嘅区域入边，你走去祷告唔可以噶？你最多就系俾你几分钟嘅时间静默，唔可以祷告。于是喺两个月前，佢哋开始打波嘅嗰一日，就有几分钟系俾佢哋静默。但系啦啦队有一个女成员，佢觉得咁样样系唔荣耀神，于是佢点啊？他就开始大声朗诵主祷文，朗诵下朗诵下，突然间他发觉他自己啦啦队的队员都一起在朗诵主祷文，慢慢慢慢他 发觉原来对方打球敌对的那个对方那些啦啦队都在朗诵主祷文，而 到最后他发觉原来全场很多人一起都在朗诵主祷文。这个就是一个人，他肯将自己这块石头是拿开，以致人家是可以看得到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当中。第三样我们所讲的跟神荣耀有关的，就是黑暗和盲。我们刚才讲过，这些是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灵盲。耶稣基督就是世上的光，就是神的荣耀。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回到去神的右手边，耶稣基督那我们世上是不是没有光？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怎样，仍然是将他的灵是放在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他也都有他的话语是给我们看得到。诗篇第119篇105节是说什么？神的话语就是路上的灯，是我们脚前的光。若果我们是读耶稣基督的话语，透过圣灵是会光照我们，使我们是能够明白圣经的话语。箴言4:18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入午。我们基督徒的光，耶稣基督的光透过我们基督徒，就会是好像从黎明 去到是日头正午那时候烈日当空。应该这段路是越走越光明，让人看得到在我们的身上是耶稣基督的香气。刚才讲到很多时候我们是会跌倒，很可惜，不要紧的，跌倒就继续爬回起身再走。最不好的就是怎么样？最不好就是跌在那里爬不到起身。但是犹大书1:24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跌了下去一定是能够是爬得回起身，以致我们是继续就是靠着神的话语，靠着圣灵是越走越光，是将荣耀是带给神。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跟神荣耀有关的三件事。第一是延迟，当我们祷告是有延迟，我们要怎样？要相信主是爱我们，继续 是坚持下去，是将荣耀带给神。当我们是见到有难阻，我们是要将我们生命中生活中的石头拿开，以致就是好像那个是啦啦队的女成员那样，使人们可以见到耶稣基督的荣耀。而我们是要是继续是持住耶稣基督，靠住他的灵，靠住他的神，靠住他的话语，以致我们可以走出这一段路，越走越光明，是将荣耀是带给神。罗马书六章八节话，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一个真正是有永生盼望的人，我们是有生命的改变，以致我们是能够是活出神的荣耀。第四个首尾的段落，亦都是今日经文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讲到是复活的信心。这里讲了很多次的复活，如果你数一数，你会见到很多次的复活同埋不死，加埋一齐，我諗有成八次讲不死讲复活。第一个结构就係点呀，马大同埋马利亚21节同埋32节都係讲同一嘅说话，就係、是、话主呀、啊、你若果早在这里，我嘅兄弟就必不死。你知唔知道耶稣基督真係早在这里呀、啊、2000多年前已经早在这里啦，以致我哋信嘅人会点样呀、啊、就必不死。嗱，呢个就系马大同马利亚所讲。嗱，跟住落去嘅就系讲耶稣基督话，佢话无论耶稣基督向神求乜嘢嘢，替我哋向神求乜嘢，神都系会赐予。嗱，呢度唔系讲王大仙有求必应啊，我哋求乜，基督徒求乜就得乜，唔系咁样嘅。你睇翻27至31节，你就知啦。耶稣基督系基督，系神嘅儿子，系嚟到世上，系为我哋嘅罪而死。所以呢度是讲什么？是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有永生的盼望，神是一定会给我们。所以呢度是完全就是讲永生。在到23至24节又话到话给我们听，末世我们就有复活的盼望。这个是马大所讲，耶稣基督亦都话，他说信我的人就永远不死。而全篇经文刚才都讲过了，是25节，就是耶稣说信佢嘅耶稣对我哋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我讲到复活嘅信心系好重要。当我哋系冇复活嘅信心嗰阵时，系好难能够活得出神嘅荣耀出嚟。当我哋有咗呢个信心，就能够做得到。但我哋仍然就系要靠住神嘅爱，系要凭住信复活嘅信心，继续与神沟通，读他的话语，祷告，同埋是活出神的荣耀。上个次周弟兄都有跟我们讲到，是这一首歌就是我心灵得安宁。我都跟大家讲过，这一首是圣诗，我是非常之是喜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位上次周弟兄也有跟我们分享过，就是叫做 Horatio Stafford、这一个人，他是19世纪的一个律师来、他是几有钱下，但是他在1871年他唯一的仔就是死了。而在同一年，我们知道芝加哥是 出现了发生了一场大火，他所有的产业差不多都是全部都是烧晒，一个人仔都冇埋，产业都冇埋，佢仍然都係同穆迪 Dwight Moody 一齐去周济穷人。以至喺度1973年，佢係1873年，佢係想同係 Dwight Moody 一齐去英国，係传福音俾啲英国人。但係由于佢嘅公事非常之繁忙，佢就叫佢嘅太太同埋佢四个女係先去，结果就成为咗永别。因为他太太和四个女儿的船是撞了另外一只船，当时的人记得见到的就是这位妈妈是揽住四个女儿，在这个船舱的上面在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一个大浪打过来，三个女儿就是不见了，她仍然就是抱住她最小的女儿。第二个浪再打来，她仍然紧握住，但是只是她小女儿那件衣服，小女儿都没了，他自己就晕了不省人事。到他醒翻嗰阵时， 人家跟他说他四个女儿已经没了，他就打了个电报给他的丈夫独自身患。当这位 Spafford 他是坐船去英国 去会面他的太太的时候，在船上面是经过了发生这个意外的地点，他就作了这首圣诗《我心灵不安宁》。我们可不可以大家一起唱一唱这首的圣诗？ 话点解我今日会系见呢一首用呢一首歌？我见到系同我哋今日所讲嘅非常非常之嘅相似。吓，我哋见到当然啦，佢话悲伤来似浪滚，我哋知道佢系讲紧乜嘢嘢。我哋见到佢亦都讲，佢耶稣基督深知我无依靠之苦境。头先就系讲到神耶稣基督就系呢一位同我哋一齐喜乐、一齐悲哀嘅呢一位主。佢亦都讲到心念主嘅慈爱。哇，我哋记得头先系讲到主嘅爱。第四节佢话求主快来，快再来，系使信心系得亲见，云彩将卷起在主前，号筒将吹响，我救主临空中，愿主来，我心灵得安宁。呢度讲咩啊？呢度就系讲紧系帖撒罗尼前书四章十六节，话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嘅声音和天使长嘅声音，又有神嘅号吹响。在那在耶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呢度就系讲佢有复活嘅盼望。嗱，提到我哋今日讲嘅复活嘅盼望，好多时当我哋系找住主嘅爱，当我哋系继续与神沟通，系有复活嘅盼望，我哋就能够系复出，系能够活出系神嘅荣耀。唔容易嘅，一个人系咁经过咁大嘅悲伤，仍然写得出呢首圣诗，系嚟到荣耀神。相信透过呢首圣诗，神系得到荣耀。但系我哋若果系冇永生嘅盼望，就系好难能够活得出我哋神嘅荣耀。嗱，我哋好快又嚟到今日结束吓，究竟乜嘢系永生啊？永生就系藉住神嘅爱同埋佢嘅同埋复活嘅盼望，以致我哋继续与神沟通，能够活出神嘅荣耀。呢、这个就系今日约翰福音入边话俾我哋听。乜嘢叫做永生？以前亦都同大家讲过，永生唔系话一个人死咗之后先至有开始永生。永生就系我哋接受耶稣基督嗰刹那，就要系藉住神嘅爱，系有复活嘅盼望，以致系继续与神沟通，活出神嘅荣耀。当我哋当然系需要与神沟通，就系点样样啊？系将我哋嘅问题系交到主嘅面前吓，因为系点啊？系主爱我哋，就好似马大马利亚所讲。不是我们爱主，是主爱我们。咁我究竟永生究竟这个是活出神的荣耀是怎样活出？刚才也都讲到三点，就是第一点，就是当有延迟在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要用我们的用主的爱来到解释我们的环境，不是将我用我们的环境来到解释主的爱。我哋系知道系主爱我哋，所以我哋系有延迟，所以我哋系有危难，但我哋喺当中要寻求神嘅旨意。第二就系我哋有好多时系有啲石头喺我哋嘅生命当中，我哋系需要拿开，以致人哋系能够睇得到耶稣基督嘅荣耀。第三点就系我哋唔好喺黑暗入边行走，要系用神嘅话语，要系被圣灵嘅光照。以致我哋系可以头先箴言所讲，越走越光明，系将神嘅荣耀系活出嚟。而最后一点就系我哋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系嗰一位同我哋一齐欢喜快乐，一齐悲哀。好多时我哋都系要咁样同我哋四周围嘅人，同我哋嘅弟兄姊妹一齐，就系见到佢哋有成长、有快乐嘅时候。我哋同佢哋一齐欢喜快乐，当佢哋有悲哀受到试验嗰件事，我哋就同佢哋系一齐悲哀、一齐伤心，以致人哋就可以睇得出我哋就系耶稣基督嘅门徒。让我哋一齐嚟低头祷告，主，我哋感谢你，我哋感谢你俾我哋有拉撒路呢一个复活嘅故事。透过呢个故事，我哋睇到你嘅爱，睇到我哋系要系凭住你嘅爱嚟到你嘅面前。是来到是祷告，愿我们都是有这个复活的盼望，就好像 Spafford 一样，由于他是有复活的盼望，虽然他是有非常之悲惨的事是临到他的身上，他仍然是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愿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活出你的荣耀，而且是跟我们身边的人一起分享你的快乐，一起也都是分担弟兄姊妹的痛苦，以致人家知道我们就是你的门徒。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而求，阿门。